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18集，国漫卷18，柳家都不敢得罪的大人物。这黑色类似于遥控的东西，像是某牌豪车的遥控钥匙，但又没有标记。 没什么， 木南镇定地开口。木管家有些迟疑，他觉得那个很像 L 家幻影的车智能钥匙，只是 L 家那幻影全球限定，整个 S 市也只有墨家那位少爷有一辆。木管家之所以认识这钥匙，完全是因为木子宁坐过墨家那位少爷的车。不过又一想，这车全球限定50辆，整个花国也找不出来10辆，穆家就算有钱也没有能力搞到这辆车，他应该是看错了。见穆管家不再注意，穆南才有些头疼的皱眉。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看一边程穆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他直觉这东西不简单，准备待会儿查查。如果过于贵重，他肯定要还给那位财大气粗的姐夫的。想到这儿，木南有些头疼。对于一个结婚三门缝都用碎钻的，木南这种穷人确实不能理解程俊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几个人话不多，除了穆老爷子，秦冉跟木南几乎没有什么话，都挺冷的。吃完饭，要走的时候，穆老爷子才让穆管家拿出来一个礼物递给秦冉。这是……秦冉看着穆管家手上的礼物没有接，只是略微皱眉。 我听小南说过一些，他们一家承蒙你的照顾。 穆老爷子沉吟了一下，他亲自接过来礼物，然后递给秦冉。 不是什么好东西，希望你收下。 他目光诚恳，说话的时候还咳了好几声，像是随时要断气。秦冉被迫收下了。谢谢。看到他收了，穆老爷子才缓过来。一行人下楼，他还邀请秦冉去穆家，只是秦冉要等程俊过来，去找顾西池，拒绝了。两方人在酒店门口分开，穆南跟穆老爷子等人先走，秦冉跟程穆等在酒店门口。秦冉看了穆老爷子离开的背影一眼，不由伸手摸了摸下巴。我给他回个什么礼好呢？程穆这个直男想都没想。 钻石或者神盘？ 秦冉收回目光，往旁边的柱子靠了靠，无视了程穆的回答，脑子里倒是想起来一件事。穆家人一开始来找穆南的时候，貌似说了一句穆老爷子身体不太好。顾西池的实验室倒是有不少药，不知道有没有能够用上的。不过他不知道穆家那老爷子究竟什么病，想了想发了条微信询问穆南。与此同时，程俊跟柳当家的生意已经到尾声了。 程少，货物的问题要拜托给你了。 柳当家一边说着，一边给程俊递过去一根烟。程俊看了一眼，直接避开。柳当家微愣，他打听到的消息中，貌似这位程少爷是抽烟的呀，不然他也不会递过去。程俊摇头，低笑了一声。 我们家那位现在鼻子跟狗一样。 说到这一句的时候，他清冷深邃的眸子微微亮，眼角眉梢间全是浸染的笑意。程俊说完，同柳当家说了一句就离开柳家。他跟秦冉约好了去顾西池的山庄基地，正巧妍希也刚拍完节目在那边停留。柳当家亲自把程俊送出门外，他站在门口， 好半晌才反应过来程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由笑了笑，同时也十分诧异。 这位爷跟传言中倒不太一样。 我倒更好奇那个秦冉，物理研究院的负责人。哼，有意思。 他身侧，柳珏也十分诧异。柳当家轻笑着开口。他知道陈俊身份不简单，陈俊身边的那位程木也不简单。但那程木先生对秦冉这么恭敬。柳当家不觉得一个物理研究院的负责人加秦家人就能让程木心服口服。他正想着，不远处一个中年人过来恭敬地开口。 柳当家，四少要见你。 他见我。 柳当家咬着烟看柳珏一眼。柳家不干净，柳当家是踩着无数鲜血上位的，手段毒辣。这位四少爷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他父亲的私生子，沉迷美色，不做实事，但十分识时务，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柳当家才没有对他动手，留着他一条小命。 好像是缺钱了，不过他最近在墨家公司那边确实干得不错，墨之怀知道他是柳家人，对他也有些优待。 柳珏开口。 最近魔都来的贵人不少，让他给我老实点。 柳当家捏着烟低着眉眼，语气如同在说一个死人。 他要是眼拙得罪了贵人，到时候自己剃头见。 说完他直接回书房。门口柳珏看了中年男人一眼。 听到了。 中年男人恭敬地点头。 好，我一定好好警告四少爷。 他顿了下又继续开口。 柳先生，当家说的贵人。 当家的最近一直在见什么人你应该知道。 柳珏手背到身后。 那几个人连当家的都不会得罪，让四少爷最近安分点。 柳珏知道的事情不全面，但也清楚一点，除了程俊，魔都还有好几个身份不简单的人。中年男人连忙严肃地点头，应声离开，把这件事说给那位四少爷听。这边，木南把木老爷子送回了木家，向来很少在木家的木子宁也在家，看到木老爷子回来，直接站起来，他应该在同什么人打电话。穆老爷子对穆子宁十分重视，看到穆子宁回来便留在大厅多说了几句。 爷爷，郝院长明天上午医院有事，他们医院有个很厉害的人物来开会，所以要明天晚上才能带你去检查。 穆子宁开口道。 能请动郝院长已经很不容易了。 穆老爷子看向穆子宁，有些感叹。穆子宁、穆南是他最满意的两个年轻一代，他是没有想到穆子宁会出色成这样。大厅内其他人也看向穆子宁，接连点头。 听说郝院长只给柳家跟墨家面子，子宁姐真厉害。 小南这次高考考了全国卷的状元，这孩子739分，还说自己没考好。 穆老爷子感叹完又想起穆南，十分不吝啬的夸奖。 还是听他表姐说我才知道的这件事儿。 听到他的话，大厅中的几个人又对穆南投去了惊诧的目光。国家卷状元，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木南少爷，你大学会不会填京大跟 A 大？ 穆家一位高层看向木南，惊讶地开口。 高考状元应该能进四大研究室了。 四大研究室就是物理、数学、 计算机跟医学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穆管家同穆南解释，不过也怕说多了穆南听不明白，没有多说。 小南少爷，你是高考状元，只要不出差错，进去铁板钉钉。 穆南点头。 原来是这样。 他对四大实验室确实不清楚，同宋绿婷一行人接触的时候，他们只提了四大研究院。这四大研究院确实是数学、物理、计算机跟医学，大概是提到了京城，还有京城四大家族。其他人对穆南没有以往那么冷淡了，甚至有点热情。穆南不由皱眉，以前穆家年轻子弟只有穆子宁最冒头，眼下这些人围着穆南，一边的穆宗熙心底有些不喜，他看向穆南的目光里也有着些许的讥诮，不过他也没有说穆南什么，只是朝穆子宁看去，温声开口： 子宁，你刚刚说要跟大家说什么很重要的事儿？ 很重要的事。 穆子宁说的很重要，肯定不简单。穆老爷子直接看向穆子宁，目光也有些凝重。他想起来，最近底下人提交上来的案子，直切要点。 魔都出事了。 穆子宁收回看穆南的目光，他淡淡地对大厅中的人开口道： 魔都最近来了一行人，这些人连柳家都不敢招惹。 听完穆子宁的话，穆家大厅里的人面面相觑。魔都两大家族，柳家、墨家，其中柳家因为白黑两道都碰，柳墨两家之间，柳家要排在最前面，独占鳌头。穆家根本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穆子宁在穆家地位这么高，完全是因为他跟墨家有交集，尤其可见这两大家族在魔都的分量。眼下连柳家都不敢得罪的人，那究竟是什么人？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